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7集《折花赠佳人》三。黑衣人群中忽然突兀地响起了一个男声，那声音低沉，带着几分沙哑，却仿佛冬日里温好的美酒般甘醇，让人觉得极为动听悦耳。明安公主和谢长武看去，便见黑衣人中有一个人往前走了出来，因着都是黑衣人，方才他们也未曾看清楚，眼下倒觉得这个黑衣人和旁人有些不一样，在微弱的火折子映照下，此人的身量明显更高更挺拔一些，便是和这些黑衣人一样的装束，亦是掩饰不了骨子里的贵气逼人，仿佛一眼就能同别人辨别出来似的。 你是谁？ 明安公主怒道。 你难道不知道本宫是谁吗？本宫乃大秦的公主，本宫一声令下就能让你们这群人全都掉了脑袋。 闻言，那黑衣人顿了顿，却是轻笑了一声，即便是蒙着布巾看不到对方的脸，分明他的笑声也是愉悦的，可是谢长武和明安公主却似乎能隔着这布巾瞧见对方面上的嘲讽。明安公主面色涨得通红，她还从未被人这般不放在眼里过，可是心底又有一些疑惑，总觉得这人的声音似曾相识，似乎在哪听过一般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他问， 你笑什么？ 笑你不自量力。 你， 明安公主大怒， 区区秦国公主算得了什么？ 那人声音好听，话却说得恶劣， 死了照样白骨一堆。 明安公主喝道， 本王就是大胆，你又如何？ 那人不紧不慢地说道。本王？明安公主一愣，电光石火间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那人亦是如此让人着迷的声音。她抬眼看去，蒙着面巾看不到人脸，露在外头的一双眼睛却是如桃花酿一般醉人，仿佛眼中都是含情的笑意，可是认真去看又尽是冷漠。 你是瑞王殿下？ 明安公主失声叫道。瑞王殿下？谢长武猛地朝黑衣人看去，他也觉得这黑衣人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，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大梁的瑞王殿下。黑衣人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，看在二人眼中便是默认的意思。谢长武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， 瑞王殿下来这里所谓何事？ 便是谢长武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为什么瑞王会出现在这里，要知道瑞王和他可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，和明安公主似乎也没什么往来，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？又想干什么呢？明安公主自从认出了面前人是瑞王之后，方才的恐惧倒是尽数消散，转眼尽是柔情，轻声道， 瑞王殿下深夜来此所谓何事呢？ 谢长武觉得明安公主是真的蠢，对方既然都杀了他们二人带来的护卫，显然便不是过来叙旧的，况且这个瑞王给人的感觉极为危险，谢长武心中有些发颤。瑞王没有理会明安公主，反是看向谢长武说道， 你似乎有话要问本王。 谢长武勉强笑道， 敢问殿下可曾见过我三弟？ 那封信是谢长昭的字迹，来人却是瑞王，莫非谢长昭落入了瑞王手中？谢长昭和瑞王又有什么过节呢？黑衣人一笑， 见过。 谢长武瞪大眼睛， 他 被我杀了， 此话一出，明安公主和谢长武齐齐一愣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。顿了许久，谢长武才问， 瑞王殿下为何要杀我三弟？ 他惹了不该惹的人。 惹了不该惹的人？谢长武心中狐疑，谁？莫非是沈庙吗？谢长昭如今得罪的人便只有沈庙了。可是瑞王又为何要替沈庙出头呢？瑞王和沈家私下里有什么交情？谢长武觉得自己仿佛窥进了一个惊天秘密的冰山一角，却因为看不到全貌而将自己的脑子搅得乱成一团。 瑞王殿下前来不知所谓何事？ 明安公主被对方杀了谢长昭一事急得终于清醒过来，似乎终于察觉到这夜色笼罩下的危险，他试探地开口，心却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。那人的声音柔和如风，却又像是万里湖上自长空落下的冰雪，看着美丽，却令人发寒。他道： 这样好的美景，做埋骨之地不是很好？ 你为何要这么做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不能放过我们。 明知道对方动了杀心，自己却没有退路，谢长武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，大呼出声： 无冤无仇？ 对方好似听到了什么笑话，说道： 你未免太过健忘了。谢长武，这么多年，你和你愚蠢的弟弟一样不知长进。 谢长武觉得这话有些熟悉，紧接着他就看到那黑衣人慢慢地扯下脸上蒙着的面巾来，即使是极其微弱的火折子光芒都不能将这人的光彩掩盖，长眉入鬓，鼻若悬胆，薄唇如往常一般带着嘲讽的笑意，一双桃花眼却好似隔了漫长的时光看过来，分明是极温和的笑意，却带着淡淡的轻蔑。那是谢长武终其一生的噩梦。 谢锦行。 明安公主正沉迷于这男子勾魂夺魄的容色之中，想着瑞王面具下的脸果真如传言一般惊人，却被谢长昭这一声打乱了思索。谢景行，那不是临安侯府两年前战死沙场令人扼腕叹息的谢家嫡子吗？ 难为你还记得我。 谢景行微微一笑，那原本俊美的笑容看在谢长昭的眼中却分外可怕。他转身就要逃跑，那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本能，就像猎物遇到危险后下意识的反应，脑中不会思考这可不可以。他的身子被人按住了，嘴巴亦是被人堵住，全身上下都动弹不得。和他同样遭遇的还有明安公主。画舫在万里湖的中央，深夜此时街道上空无一人，便是远处亮着灯火的酒楼也被笙歌曼舞淹没了这微妙的动静，就像是投了一块石子在潭水里，连水花都激不起来一朵，便慢慢地沉默下去。谢长昭和明安公主被黑衣人们按着，眼睁睁地看着那为首之人转身走出了画舫。即便是在冰面上，他亦是走得风姿盎然，而他的声音隔着万里湖上漫天的大雪如冬日的寒冰一般，叫人凉到心里。 游戏结束。 沈妙自梦中惊醒，不知为何今夜睡得竟是有几分烦躁，到了此刻干脆便是醒了过来，外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静，想来正是深夜好眠时。他揉了揉额心，觉得脑袋有些生疼，却是无论如何都再也睡不着了。屋中的炉火烧得很旺，他却觉得胸中有些生闷，想了想干脆从一边拿过外伤随意披着，走到窗前将窗户打开， 想要散一散心中的闷气。窗户被打开，窗前的大树树影婆娑，外头还在下雪，大片大片的雪花落下来，有的吹到屋里去。沈妙伸出一只手，看那雪花在掌心渐渐融化。不知为何，竟然生出了几分孤独。在这样的夜里，无心睡眠，独自一人披衣看雪，实在是有几分造作。可是，他的脑子里却又不由自主地想到前生的一些事儿，譬如婉瑜，譬如复明，便觉得藏匿在心里刻意被掩盖的旧时伤痕隐隐作痛起来。一小朵花从天上坠落下来，恰好落在沈妙摊开的掌心里。沈妙一愣，借着树上挂着的风灯笼看得清楚，并非是什么雪花，而是一朵嫣红的海棠。这季节哪里会有什么海棠，这树也不是长海棠的呀。沈妙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便见那树影绰绰中正躺着一人，双手支在脑后，如少年人一般惬意。见他看来，便微微低头，自上而下俯视沈妙，眉目英俊，笑得玩世不恭，挑眉道： 发什么呆啊？ 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谢景行好端端的没事跑别人家院子树上睡觉。大梁的瑞王这爱好似乎也过于令人称奇啊。 睡不着。 谢景行叹了口气，忽而从树上掠下，落到沈妙面前，隔着窗，一人在窗外，一人在窗里。他朝沈妙的掌心努了努嘴， 折了枝花过来送你，又怕你睡着了，所以在树上等你醒来。 胡言乱语。沈妙白了他一眼，却见这人虽是笑意盈盈，今日却看起来不似往日精神，心里一动，不知为何，沈妙便脱口而出：进来吧，屋里有剩的点心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